那千百惠的这首《走过咖啡屋》其实到现在来听也是一首很不错的这个情歌小调啊，就是你会觉得说有一个地方承载了你的某些记忆，然后每每走过那里的时候，尽管是物是人非，可能你依然会有一份感慨在心中吧。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安虎，《下辈子不见》。 怕来不及对你讲出那一句，于是谈话般的用尽我所有的力气，人生不过是一场相聚，可是缘何让我遇见你，背负不了的一种相思情绪，原来爱你需要说话生根发芽，不求得到的美啊，也不要失去的悲伤，终有尽头的人间那转身 在2017年带来的一首单曲叫做《下辈子不见》，用音乐娓娓道来一段爱情当中的痴迷和成全。就像歌曲当中所唱到的一样啊，如果爱你爱到老无所依，我还是为你绽放。这应该是诠释了一段关于自我对于情感的顿悟吧。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安虎亲自作曲独立填词所完成的一首歌曲了，或许也是希望通过音乐告诉人们，在疼痛当中学会在爱情里面的成长。接下来听到的歌曲

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兴路御花园二里对面，400078-0808。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诗绘乐，绘制幸福。后来，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孟庭苇1996年《星言手语》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伤了你的心的我的心》，这颗心我想应该也是很酸涩的，很苦楚的，对不对？就是一段感情走得不顺畅，或者说总有一些这个伤感的事情存在的话，其实对于两个人来讲都不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好了，接下来来自年轻的派伟俊的一首歌曲叫做《骑士江湖》。 起步，潮流被我们解读，转机是培养机制，看水墨插图，在难界停下脚步，这虚拟现实起舞，最后光被解体会装置艺术，你观念必须要有态度，迈去更广次元冲突，这里脑洞打开的技术，你的好奇心千万要 hold 住，1万2万3万个赞我停不住，准备上路，开始在倒数3、2、1，准备开鼓。在这只是站不到的国度，沸腾着艺术，想法清楚，浑然装着舞，我们不学套路，世上无力反顾，我来救助。在这只是站不到的国度，将创意带入，永不落幕。转系是培养机制，看水墨插图，在难界停下脚步，这虚拟现实起舞，最后光被解体会装置艺术。你观念必须要有态度，搬去跟跨次元同住，整理脑洞打开的技术，你的好奇心千万要 hold 住。1万2万3万个赞，停不住准备上路，刚刚开始在倒数，4、3、2、1，准备要开幕。在这其实站不到的国度，艰难的记录脱胎换骨，而四人又输了与喜的温度，趁着糖的幸福不凡世俗。在这其实站不到的国度，好玩的事物在这演出，听我们描述用创造为喜怒，门牌都很颠覆，早的国度其实是不 年仅17岁的啊，这个创作男孩派伟俊，不仅呢是因为独特的这个音乐创作才华备受瞩目，而且因为他是这个周杰伦的这个唯一的徒弟啊，在15岁的时候就推出了首张数字 EP《我的时代》，那后来呢又受邀为国际动画电影《功夫熊猫3》以及人气动漫《王牌浴室》打造全球唯一的主题曲，所以可以说他多元化的这种创作音乐风格呢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期待。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派伟俊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其实江湖》，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中国风的元素在里面，多元的风格自在混搭，给我们带来了一种中西交融的独特魅力。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蓝心湄，这是她在1993年同名专辑当中带来的歌《一见钟情》。 也许我可以用一种最温柔的想象，让自己不再忧伤，因为真实的目光给我方向，让真心不再逃亡，靠在你的臂弯，感觉你的胸膛，

看着你消失尽头，你的名字始终叫不出口，街上的人群拥挤依旧，孤独的心情你能否感受？昨夜的你依然温柔，你甜甜耳语仍然回荡四周，不过是又一个月落，心情的难过我如何解脱？人说爱情故事分分合合，不必难受，可是你不是我，怎知我痛？人说情到深处不怨尤，不必强求，可是换成你，你真的看破。风声在耳后呼啸过，想你的念头速度可以飙浪，所有的情绪让夜承受，今夜的街头有一个人游， 1992年第一次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感受》。成龙大哥的音乐呢，有他自己很独特的魅力啊，而且呢，我觉得会有一种这种阳刚的气息在其中，就像我们在这个荧幕上看到他的这个大显身手的感觉是一样的。邓紫棋来自《天堂的魔鬼》。 上星星我却抵不过心动，哦，梦里你是无力的黑洞，我无力抗拒失重，我的意识自空脉不流动，准备你生命里操控，亲爱的你是危险的迷宫，我找不到出口。 You took my heart away。 错别对我细心问候，这是你也不察觉的阴谋。哦，我讨厌你无心的微笑，我快无可救药。一下一个漩涡慢慢绕，我无法从理智的坠落。亲爱的，你是优雅的恶魔，一点一点把我吞没。You took my heart away。 这是邓紫棋2015年新的心跳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啊，叫做来自天堂的魔鬼。也许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才会去想说什么叫做一念之间，什么叫做进与退的取舍。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带有这个电子乐的风格，而在邓紫棋的这种音乐声当中，或许你也会慢慢的来思考一下。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齐秦，在他很著名的翻唱专辑1999年世纪情歌之谜专辑当中所翻唱张学友的一首经典作品情网。 请你再为我点上一盏烛光，因为我早已迷失了方向，我掩饰不住的慌张，在迫不及待的张望，生怕这一路是好梦一场。而你是一张无边无际的网，轻易就把我困在网中央。我越陷越深越迷惘，路越走越远越漫长，如何我才能抓住你眼光。情愿就这样守在你身旁，情愿就这样一辈子不忘。我打开爱情这扇窗，却看见长夜与凄凉，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无边无 陷越深越迷惘，路越走越远越漫长，如何我才能抓住你眼光？情人就这样守在你身旁，情人就这样一杯这样守在你身旁，情愿就这样一辈子不忘。我打开爱情这扇窗，却看见长夜雨凄凉，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 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爱车车身划痕、剐蹭轻伤是否一直困扰您？斯图加特进口可修复隐形车衣防划痕，终极保护原车漆，并为爱车提升亮度30%。快来斯图加特给爱车美容吧！电话同步微信：13911371295。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9仙特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晨报消息，据记者获悉，16台一卡通多功能自主一体机进驻北京地铁8个站点，涉及地铁1号线、6号线、7号线等部分车站。通过这种多功能自主一体机，乘客可以自助办理一卡通充值、退卡、购卡、查询业务，并可选择微信或支付宝等移动支付方式。使用这种多功能自主一体机时，乘客直接将卡贴在读卡区即可。北京晚报消息，位于南三环万柳桥北侧，面积5900多平方米的万柳园小区34号楼，即将变身风貌便民服务综合体。改造后的34号楼将变为集便利店、早餐、蔬菜零售、洗染、美容美发和代收代缴等基本便民服务功能的便民综合服务体，辐射周边0.9平方公里范围，给小区6670余户居民提供便利服务。据了解，将继续大力推广商业网点提升工作，计划近期在云岗、长辛店、南苑等地区继续打造便民服务综合体，预计今明两年将把30家大型商业网点改造成便民服务综合体。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 绘制幸福。 流金岁月，这是珍妮在1988年为同名电影所演唱的主题歌。小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去形容过往的时间啊，到了一定的年龄段才会发现说，哦，流金岁月这个词实在是太有意蕴了啊。过去的时间虽然说已经是流逝了，不再回头，但是呢，却好像闪着金子一般的记忆一样的流金岁月，让你欲罢不能，让你无法忘怀。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是来自老狼为电影《驴得水》所演唱的宣传曲《我要你》。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